提前九天入夏， 哦，正式进入到夏季了。 正式入夏应该算是今天才能正式入夏吧？ 今天啊， 19号嘛。 反正我记得气象台人家说过哈，这个平均气温呢是超过或是等于22度的时候，连续五天啊，连续五天，咱们就算是正式的入夏了。 哦， 肯定是连续超过五天了呗。 哦， 天天30多度， 哎， 就你没在那几天，天天36、37度。 哦，是吧？哎呀，主要是为了不晒到我，所以呢老天爷主要是改了改这个气象。 嗨，你不就换个地儿挨晒吗？ 哎呀，蕾蕾， 嗯， 这智商见长啊，回来 伶牙俐齿。 对，是哈。那个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跟夏天有关系 啊， 咱们来说一说。各位这样说啊，叫如果说让你说你喜欢夏天 啊， 你喜欢他的什么？ 喜欢夏天，喜欢的原因。 哎，对，有的人他喜欢夏天，那喜欢夏天什么？ 哦，有冰棍。 有的人他不喜欢夏天，那讨厌夏天，讨厌什么？就是反正说不喜欢过夏天，或者是过夏天特别难受，那你难受在什么地方？ 哦，对对对，有的时候听人聊天经常说，哎呦我不喜欢过热天，也就是意味着过夏天呗。 啊， 为什么呢？哎呦这过夏天多热呀，天天一身一身的汗，洗多少个澡都不行，秃噜皮了都。 哎，还有各种各样子的， 啊， 比如说夏天的原因 啊，大家可以这个从具体的生活细节上面就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聊一聊，我们看一下你对夏天到底有什么样子的看法。 你爱过夏天， 对不对？ 爱在哪儿？你不爱 过夏天 又不爱， 哎，又烦他在哪儿？对不对？ 是 啊，当然还有为人民服务说了啊，早上好高帅组合，我还以为大帅走丢了被拐了呢，就咱哥们儿这人品，不拐别人就不错了。 你这智商啊，你还要拐的别人？ 哎，没有没有没有，老七说了，大帅好几天没听你声了，干什么去了？哎呀， 拐带别人去了呗。我告诉你，还拐挺远一地儿，拐了好几天呢。 好，大家可以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你对夏天的种种的全方位的印象，好不好？ 是是是，欢迎大家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来，帅给我们介绍一下，你还记得吗？怎么来搜索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哎，怎么搜来着？ 你看，你都忘了呗。 对，那个是这样，打开微信，微信的右上角有个加号，加号里面有个添加朋友，添加朋友里边有一个公众号，在公众号里搜索北京文艺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就可以和我们聊天了。记住发文字，不要发语音，语音我们听不见。 好了，在接下来这个时段当中呢，我们会关注到以下的一组主要内容。 交管部门百日攻坚，严查6类交通违法。 全国首个智慧锥桶首次在北京亮相了。 还有迎接博物馆日，99家京城博物馆免费开放。 京城提前9天入夏。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我们出发吧，每天7点半，90分的陪伴，100分的嘻哈。从17号开始呢，北京交管部门百日攻坚行动正式展开，针对6类市民反映强烈的违法行为进行集中整治。这6类违法行为分别是机动车违法停车、摩托车飙车、无涉牌违法在禁限区域或道路上通行，还有就是机动车违反禁限行规定、电动3-4轮车违法上路行驶、大货车超载闯禁行以及非机动车行人逆行闯东越线。根据警方的统计，那今年以来呢，全市共发生2轮摩托车交通事故1954起，造成了1015人受伤，62人死亡。摩托车违法驶入禁限区域，严重影响正常交通秩序。针对摩托车违法多、事故多，交管部门将在2环路内区域以及2、3、4环主路、郊区、城关镇等重点区域全面加大对于摩托车涉牌、非法改装、飙车、闯禁行、占用应急车道的专项治理。 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交通出行啊。 嗯， 为了提升北京交通路政的服务水平，帮助公众及时的获取道路施工信息，有效躲避道路施工路段，提升我们的出行安全，全国首个智慧锥桶首次在北京市顺义区的木堰路大修工程施工现场亮相。 嗯， 这个传统的锥桶啊，告诉大家是施工道路的一个标配了。 对， 主要是起到提醒车主啊绕开施工路段的作用。 嗯， 但往往呢，车主要靠了近才能发现道路正在施工， 嗯， 已经来不及躲避了，会带来交通拥堵。那么智慧锥桶呢，就可以自动采集道路占道施工封闭的信息，那么再通过高德地图 APP 引导车主提前躲避施工路段，或者是减速慢行， 哦， 降低道路施工对市民的影响了。 而且还有一种，就是我发现有一些施工他会立一假人在那儿，就不停的在那摆旗 啊，对， 就 是是是， 大晚上开，有时候看见他可吓人了，你知道吗？ 所以他醒目嘛，吓你一跳嘛。 没有，真的是有的时候，尤其是在一些拐弯，你刚一拐过来，你就看到有一个人， 停车，你跟我， 对对对，那边，然后关键是这样，我觉得那假人你可以立啊，但你把他。你就是那个容貌啊，你 做的像一点， 你整的对，你要么就像一点，要么就把脸 要求太高了，你 挡一挡，别弄的就可能是已经压过的或者碾过的， 没脸 就 更吓人， 就是一半的脸就立在那儿，你知道那种可吓人了啊！真的是别有的时候大晚上开别开车到腿一软是吧？ 你说你做了啥没心事儿？大晚上老出去开车， 暴露了吗？ 好，再来我们关注一下民生消息吧。 哎。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呢，也许就是我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是谁。阿尔茨海默症可以让我们的亲人或熟悉的人忘记了如何吃饭，如何说话，甚至忘了自己。明天上午，北京宣武医院呢将举办关爱阿尔茨海默病及认知障碍患者的大型义诊活动。活动现场呢有从事阿尔茨海默症及认知障碍诊疗的知名专家义诊，权威解答临床疑问，同时啊还有神经心理专家呢进行免费阿尔茨海默症的筛查，以及康复护理营养专家带来的科普讲座，详细的讲解如何照料阿尔茨海默症的患者了。 嗯，好，再来关注另外一条消息啊，517电信日运营商送出了一批提速降费的大礼包。北京联通宣布这个固网宽带可以免费升级到至少200兆 啊， 免费升级到200兆啊。哎，磊磊，你家的是 网通的。 网通是哪家啊？啊， 就是北京网通。 哦哦，我想起来了， 一万号嘛，好像是。 哦，对对对对对对，那是应该是啊，我明白哪一家了。那个那你去回去查一查，看他有没有。 没有，我们那网通好像跟我们小区说他那个也不是什么那种高科技的接口，在我们小区不适配， 哦， 所以100兆都没有。我们小区最高是60兆，我都已经 放弃。你们家那么高档的小区怎么能不适配呢？ 我放弃他了，我选择了方正。 一家不如，没有，开玩笑啊！这个试过才知道，对吧？ 反正也不快，倒是 这个是每个人的感受不一样啊。再来说一下，这个是联通的，那还有北京移动则决定畅享套餐和畅游包的流量免费翻番 哦 啊，就是这个移动用户也可以关注一下啊。 嗯，是的，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嗯， 今天我们跟大家来在节目当中交流互动的话题是什么呢？ 来说一说，夏天到了，你喜欢夏天吗？你喜欢夏天是什么？你不喜欢过夏天又是因为什么？或者是夏天有哪些美好的记忆？ 嗯， 你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北京文艺广播。 激动的情绪一整年，终于能坐下来见一面，带你送的项链想还你，你要我就当成纪念，爱变成了到不了的明天，不代表又遗忘了昨天，跟你发自内心的言语，想问你的冲动好强烈， 来看一看大家对于夏天都有什么样子的回忆，或者你喜欢夏天，喜欢夏天的什么，不喜欢夏天又不喜欢夏天的什么呢？有一位应该是一位，我想想啊，看这一个是小学生对不对， 这 肖文杰 闺女吧， 我觉得他应该，这是我不知道是不是您闺女啊，肖文杰头像是一位应该是个小学生吧， 小美女， 哎，小美女、啊、然后他说我喜欢夏天，我认为夏天可好了，因为可以吃冰棍儿。 哎呀，通过这句话我就觉得他应该是个小学生， 我觉得应该也是， 不是家长。 嗯啊，因为我们到周末的时候会有很多的学生朋友们听我们的节目、 对，不用上课了， 哎，是啊。但是记住啊，写作业啊。 你还给人雪上加霜， 烦死了就。 看看为人民服务说，我不喜欢夏天的蚊子、蚊子太多了、我也不喜欢。 对对对，好像所有人不喜欢夏天，现在发过来的所有的不喜欢夏天的各种理由里面都有一条叫蚊子。 排名第一位。 排名第一位啊、就是对于夏天的烦恼的。来再来看看还有其他的这个比较有个性的发言没有，小燕子小意子就说了 啊， 我不喜欢夏天，因为热，太热了，而且关键是还下打盹儿，就是还易怒、还有很多的苍蝇蚊子。哎，我问你啊，比起苍蝇和蚊子来，就是蚊子和苍蝇相比，你更讨厌哪个？ 就是除了他们俩之外，还说二者选一， 就这二者，你更讨厌哪个？ 我更讨厌哪个？更讨厌的是蚊子。 你更讨厌蚊子是吧？ 对，因为苍蝇它起码在我眼前飞来飞去的，它不招惹我。 我最讨厌的、最烦，我曾经发誓，我如果有机会，我一定要发明一个东西，把它们斩草除根、灭掉，从这个地球上消灭掉的东西就是苍蝇。 妈呀，它跟你有什么？ 因为每次我中午睡午觉的时候啊，他总在我脸上各种溜达，你知道吗？我就想知道你溜达什么呀？溜达， 你不知道有一句老话吗？ 叫什么？ 苍蝇不叮无缝的蛋。 关键 你是脸上是有什么东西吧？ 关键我也不是什么好蛋呢，你叮我干什么？对不对？这不是他，关键是他老溜达，然后你把他给唰给 轰跑了， 给轰跑了以后，他一会儿一过来，又粘在这儿，然后他你粘着你就粘着，你别动啊。然后他就顺着你这个脸，他就开始溜达溜达溜达，爬过你的嘴唇、鼻子、眼睛，然后你啪溜走，他一会儿又回来，烦死我了！ 你知道这为什么吗？哎，这哥们儿这张脸黑，有我需要的，嘿，够脏、够黑、够味儿，吃起来够爽。 所以我真的是跟蚊子、苍蝇比起来，我最讨厌就是苍蝇。 大帅啊，我能请求一件事吗？ 说， 其实这是我多年三年以来第一次在节目当中非常郑重的跟你说。 哎呦， 每次上直播，直播之前你能洗个脸吗？ 我洗脸每天，怎么 你这是洗过的呀？ 啊、哦，怎么了？ 我感觉是没会洗，十天八天没洗过脸似的。 怎么了？就是油。 按北京话，这脸上都是村儿，你知道吗？ 油光锃亮吗？ 对对对，泥巴，就是泥村儿，反正。 那可能是最近我晒黑了。 好，再来看一下啊，阳光灿烂说了，高磊大帅早上好，我是你们的忠实听众，每天早晨是你们的节目伴我度过每个快乐的早晨。今天的题目是关于夏天，我是最讨厌过夏天的人，可能是因为身体有些胖的原因，特别是伏天简直是活不了，每天是汗流浃背，每天不知道要换几次衣服，冲几次凉，没办法，夏天又来了，我要保持好的心态，迎接我最不喜欢的夏天的到来。那你真的是有点难过，因为北京的夏天还是属于超长的。 对，而且在七月中旬到八月初有大概半个多月的时间，就是北京最热最热的桑拿天儿、你也经历过吧？ 对对对， 就是那种你出门以后，你就觉得自己立马被化了，晒化了，而且闷得你心慌。 对对对、而且就你走路都走不动， 对， 就 是 那种吧。来看， 而且我提醒这个阳光灿烂，你出汗你看哪儿出？ 对，老中医来了， 老中医 ， 因为你胖啊，也分你是实在的胖还是虚胖。 哦 啊，你要是从这个脑门啊、两颊呀、胸前呐、往下哗哗流汗，没事儿啊，没事儿，大小伙子，你身体壮实啊，你就是热的。如果你要是从这个后背呀、后脖梗子呀，哗哗往下流汗，虚。绝对虚 哦， 阴虚，你得吃药。 不是，那我前后一起流是什么意思？ 就是 天热了。他是老中医呀、专治那个听下面的节目吧啊，来看一下。国安是一种信仰说，我们家的闺女洋洋说了，最喜欢夏天，因为夏天能穿漂亮裙子，现在的孩子这么大就知道臭美呢。明天是他六岁的生日，主持人提前给个祝福吧，必须送上我们的生日祝福。 我们最拿手的， 对对对，祝我们的洋洋小朋友。你看他为什么叫洋洋 啊？ 因为他是夏天生的呀。阳光灿烂嘛， 真的是哈。 对对对，祝我们的洋洋越来越美，越来越美，越来越美。 你就不能换个词儿吗？ 接下来送你一条新闻啊，洋洋。 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上班、下班、起飞、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遇见未来。我们出发吧。 大家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就是在这个片花的过程当中，大帅一直在用手搓自己的脸。 谁让你说我脸上全是泥儿？我想知道我脸真的那么脏吗？没有，先看下一条啊。这个说一条新闻，说为了昨天是国际博物馆日，那为了庆祝这个特殊的日子，99家京城博物馆免费向市民开放。据不完全统计，为了迎接博物馆日，北京地区博物馆近期有93项主题活动陆续开展，其中包括46个展览、5个讲座和42项互动活动。 是的，是的。那么为了迎接博物馆日呢，故宫一口气儿推出了18项精彩活动。那么其中最具特色的是在建亭广场开幕的高科技互动艺术展演《清明上河图 3.0》。展演呢融合了 8K 超高清的数字互动技术、4D 动感影像等多种高科技的互动艺术，构筑出了真人与虚拟交织、人在画中的体验。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介绍啊，目前这个项目还处在试运行阶段，一周之后观众就可以通过故宫的官方的票务网站免费预约体验啦。 而且昨天好像还被一个消息，就是被一个事情给刷了朋友圈。 哦，什么？ 就是那个叫博物馆日开日了以后，那个抖音，他们弄的一个抖音的东西， 哦， 叫博物馆里的戏精， 哦， 然后呢被这条消息也给刷屏了，还是蛮有创意的啊。 对对对， 所以现在发现这个玩的事情越来越潮流，越来越能够让年轻人去接受了啊。 对， 所以大家可以持续的关注一下博物馆日接下来的各项活动。好，再来关注一下，昨天上午什刹海街道联合城管执法队、园林部门对位于西海的碧河轩300多平米违建进行了拆除。这是什刹海疏通环湖步道建设的第一枪，下周还将会拆除位于后海西沿的金帆俱乐部环湖道路堵点。 特别好。那么什刹海呢也将对沿湖的绿化进行改造提升，整个湿地公园、环湖临水的步道啊，以及绿地的项目将于明年正式竣工啦。 再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引发互动话题的这条消息啊，北京城在5月10号的时候就已经进入到了夏季，而且是真正气象意义上的夏季好像啊。 是的。 比常年提前了9天，原来前几天闷热是夏天送给我们的见面礼。 嗯， 这就是好像前两天下雨了是吧？ 下雨了，下雨了。我这车一直就没洗呢，就因为说隔三差五的就有雨，所以我也不敢洗，脏着脏着呗。 哎哈哈。就像你的脸气象部门说了，夏季开启高温和强对流天气将成为主角，大家出行需要携带好雨具，注意交通安全，随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预报，如果遇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要注意及时躲避。咱们来关注一下本周日双休日的一些天气情况啊。 嗯， 那本周的双休日北京市整体天空云量较多，今天上午天气晴朗，下午天空云量较多，天气转阴，西部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天气。昨天刚洗的车，然后外出游玩的朋友请注意防范。夜间有一次明显的小雨，天气过程将会导致路面湿滑，给交通带来交通出行带来不利影响。明天上午以阴天为主，午后转为多云天气，气温较前天有所下降，那体感舒适凉爽，适宜郊游、爬山、游园等户外活动。下周一午后到夜间还有小雨天气。请大家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 哎，我就喜欢这种天气，就是虽然是夏天，但是时不时的来点小风，时不时的来点小雨，让人感觉这个夏天也是那么的清爽和活泼快乐的。被风吹过的夏天，蓝色的思念突然演变成了阳光的夏天，空气中的温暖不会很遥远。 吹光的一瞬间，似乎吹翻一切，只剩寂寞肯沉淀。 来看看大家的这个互动啊，琳琳就说了，高帅早上好，什么时候你们的节目能有视频直播呀，我们就能看到你们互动的表情了。 他都不洗脸还 看，还有洗没洗脸我们就都能看见了。其实是这样，我不洗脸主要是等着下雨呢。 我的天呀， 跟洗车一个道理。 我是你的说了，我喜欢夏天 啊， 理由特简单，省钱呀。 哦， 为什么呀？夏天可以少买衣服少买鞋，至于到下雨还免费洗澡，你怎么跟大帅是一路人啊，还能够免费桑拿，免费日光浴，哎呦，都是免费的。 就是夏天你也得穿衣服吧，大哥啊， 穿个吊带呗。 你看啊，小蔡就说了，小葵啊，说我在广州呢，亲，夏天，哼，一年大半年都在夏天，我喜欢火热的夏天，出汗也出得爽，随便穿个吊带背心就能出门了。不喜欢的地方，就请问一下，你们北方说的干燥是什么意思？ 就是鼻子都流血干的疼啊。 小葵，你是一直在广州听我们的节目？ 我一直以为他在北京。 我也一直以为他在北京。哎呦，那让我们太感动了。你好你好你好，在广州的小葵。 哎，我去过广州啊，广州的珠江台也不错，你都不听啊。 哎，那是在广州，不是那是在广播史上被写入史册的。 哦， 当年的应该珠江的那个广播电台改造嘛，对吧？加入引入到了热线这一点。 哎， 你看咱广播电台史学的 真是厉害。 咱们北京 电台，咱们也切个热线吧。现在 好，接下来时间切个广告。 广发银行新一期大额存单来了，可按月付息，可转让，可质押，可提前支取不说，收益还真不错。网点网银均可办理，额度有限，欢迎大家从速办理，详情咨询广发银行各网点。 接上余庆，国富民丰，北京华天庆丰包子铺。帕萨特前瞻科技融合澎湃动力，240万时代精英之选，即日起全系购车可享至多12000元置换补贴，2年零

枣核桃啊，就说了，我姑娘说她喜欢夏天，可以天天吃雪糕，天天吃雪糕，还可以穿漂亮的裙子、漂亮的鞋子。我们妞儿一六岁了， 哎呦，真是！ 哎呦，看你妈妈的照片，可真不像有这么大一个女儿的， 真是， 对不对？ 也是个小姑娘似的。嗯，啊、来看看芝芝说了，夏天我不喜欢，因为太热了。嗯，但是呢，我又喜欢夏天的荷花和睡莲。 哦， 他们只在夏天开。哎，科学家们能不能让他们冬天开呀？ 啊，你这个这样，他说他现在就内心已经矛盾了。 对呀， 是这样啊。如果是这个情况的话，你稍微减减肥，可能你就会喜欢夏天。 谁说我们胖了呀？啊，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是说可能很多的胖人他不太喜欢过夏天。 哦， 对不对？ 谁说的？ 老是出汗。 我胖我也喜欢呀，对不对呀？啊、 是吗？ 因为我告诉你，夏天最省事的是什么？穿衣服特简单，啪啪一套就完了。冬天的时候又得裤子吧，又秋衣，又毛衣， 对对， 又羽绒服。 但是我不喜欢夏天。 为什么呀？ 哎，我不喜欢夏天是因为我觉得冬天吧，你天冷你可以使劲往上套啊， 啊， 对吧？你觉得冷就是多穿，再多穿，再多穿。但是你夏天你热，你脱，你能脱成啥样？你就把衣服全脱了，你坐在家里还要四脖子汗流，对不对？ 你错了，人说呀，就是给自己降温的最好的方法是穿衣服。 真的假？哎，你别说，那卖雪糕的都是一层一层的厚棉被盖。 对呀，你知道吗？就把自己的包裹起来，就没有外界温度的侵扰，而且就是自我的这个空间的温度调节循环还好了。 哎，所以你看那些那个像阿拉伯地区那些人，他们会穿大长袍。 大袍啊！ 所以磊磊，我给你做个棉袄吧，明天你带过来，为了你降温，好不好？ 我不， 好不好，这你说的嘛，要多弄一点。哎，各位啊，我们想听听大家对于夏天有什么样子的这个。怎么说呢？感受，您是喜欢过夏天吗？为什么喜欢过夏天？您不喜欢过夏天吗？为什么不喜欢过夏天？ 嗯、 对不 对, 对？ 或者是你对于夏天有什么难忘的回忆啊、记忆、啊，都可以和我们一起分享一下。 嘿、啊，小孩就说了， 嗯，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压心底，压心底，不能忘记你。 哎呀呀呀，这歌唱 不能忘记你，把你写在日记里，不能忘记你，心里想的还是你。你说你夏天有什么秘密？ 哎，这首叫 粉红 的 回 忆，回 忆， 你一会儿可以找一找。 哦， 我们一会儿放给大家听。 我刚刚找了，好没有。 出去找肯定有啊。好吧， 他说啊，一说到夏天我怕热不怕冷， 哦， 一到冬天就说我怕冷不怕热。那您到底怕什么不怕什么呀？ 嗯， 您就是到了哪季节说哪季节的话呗。 来看一下，雨翼说了，路况播报，北京京开高速主路出京方向六环位置路面拥堵，不知道京开怎么了。我想知道雨翼啊，大周末的你跑到京开主路出京方向六环位置干什么去了？ 他不是开那个婚戒的吗？ 不是， 不是婚庆， 他不是，人家是在那个玫瑰园。 哦，玫瑰园， 爱琴海玫瑰园上班。 哦， 人那边经常会接待一些婚礼什么的。 哦， 人家不是做婚庆， 人家接新娘去了呗。 哎，好，谁的新娘？来看啊，还有那个抹草儿说了，我不喜欢夏天，太晒了，抹多少防晒都会晒秃噜皮。 哎，我到时候推荐你一牌子吧。 嗯， 我这儿就不说了啊，有广告嫌疑，我到时候私信你，特别管用。 哦， 抹完了以后呢，脸，因为女孩那种防晒霜啊，抹完了以后就跟那日本艺妓似的，你知道吗？特别白，惨白惨白的。他那又不白， 哎，哦， 然后呢，他又防水，就比如说你去游泳，他都化不开。 哦， 而且呢，还有一点，持续时间长，大概三个小时呢。 哦， 反正我觉得可以啊，一天。对，你要是出去遛弯的话，抹两次就够了。 我跟你说，你说了这么多，你不说牌子，很多人会打死你。 我就偷偷抹草， 会急死你，你知道吧？另外一个，我前两天我出去以后，我抹防晒霜，我的皮肤会刺痛，会什么？ 过敏了。那就是它里边的成分含的化学物质跟你的皮肤不相配，它刺激到你了。 哦， 我说的这个品牌它还不刺激，很温和。 这个欢迎大家收听北广购物栏目。 我觉得我那么想做广告的我。 好，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互动交流啊，咱们一起说一说夏天这些事儿啊。你喜欢夏天吗？你为什么喜欢过夏天？你不喜欢夏天吗？你为什么不喜欢过夏天？或者是夏天都有哪些小秘密压在你心底呢？ 欢迎大家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和我们来互动交流。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哎呀，你看啊，这我们的听众当中啊，都是一些这个能人， 是吧？ 啊，刚才那个谁语义给报了个路况 啊 啊，立刻就有听众说了，堵车那哥们儿可能是去野生动物园， 为什么呀？ 就可能野生动物园在那边嘛， 哦，那个方向是吧？ 啊，所以就立刻行踪全部暴露啊。 哦， 那个你看看，好多朋友晴天轻舞飞扬都说了。快说吧，急死了，到底是啥牌子的，我也要，是这样啊，我觉得这个事儿既然是高磊挑起来的，就让他一一给你们回复好吧。好，接下来时间我们说说体育方面的消息。 好好好， 啊，北京时间的前天晚上，国际乒联在哥本哈根表决并全票通过中国男子及女子冰球队获得2022年北京张家口冬奥会的直通资格， 厉害了！ 中国冰球队啊 啊！根据规定呢，即便是冬奥会的东道主，也必须通过层层资格赛才能晋级冬奥会的冰球比赛正赛。那么以目前的中国冰球队的整体实力而言，要想亮相2022年冬奥会难度特别大。那么这次呢，国际冰联呢全会一致通过，给予中国冰球队2022年冬奥会直通资格，显然是对目前中国冰球发展的一大肯定。 嗯 啊。 对于2022年冬奥会的冰球比赛以及中国冰球未来的发展，国际乒联主席法塞尔说了，2022年冬奥会冰球比赛将是另外一次在亚洲推广冰球的重要契机，我们希望能够抓住这次机会继续在亚洲推广冰球运动，毕竟如果说我们中国人开始玩冰球了， 嗯， 怎么说也算是对于冰球的发展，对不对，带来了不光是一大批优秀的运动员， 那当然 还有一大批观众 哦， 对不对？所以对于冰球这项运动的发展来说是好的。 对，其实身边我发现有一些就是适龄的小朋友，现在家长更多的愿意让他们去学冰球了。就我们家非得学乒乓球。 哎，对，就是没。但是我跟你说是这样啊，玩冰球啊，咱家长啊，你得做好思想准备，别像前一段时间爆出来那个新闻一样，冰球场上两个球员打起来了，那家长最后冲进去互掐，而且打人裁判， 那就太过了。 冰球啊，它是有一点野蛮人的游戏的， 嗯， 对吧？它就是，它是允许你，甚至比如说你发生冲突了，可以在裁判的监督的情况下，你两个人互殴30秒还是一分钟， 那是合法的， 那是合法的。你别一些家长在那啊，这是我们家宝贝儿，你敢打我们家宝贝儿，要了亲命了，那是我们祖宗啊，是吧？就冲上去了。 那您还是把祖宗接回家吧。 对，是啊，所以这个情况，如果是这种情况下的话，你可能孩子不太适合玩冰球啊。 对， 好，接下来时间咱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明天第30届汤姆斯杯和第27届尤伯杯羽毛球赛将在泰国曼谷开战，中国队已经于昨天启程赶往赛地，在总共8天的比赛当中，之前14次捧杯的中国女队将力争卫冕，而史上曾经九夺汤斯杯的这个汤姆斯杯的中国男队，在连续2届无缘决赛之后，也将会向队史的第10座汤姆斯杯发起冲击。如今的中国队已经不具备绝对的统治力，要想实现这个目标，除了力拼争胜之外呢，还需要在阵容的收放上多花一些心思。 是， 确实是感觉我们原来的统治地位也已经下降了，对吧？ 对，确实是，包括男单。女单、男双、女双这几个项目主力项目，它确实是都有一些实力的下降，尤其是在老将林丹，几乎我觉得现在是半退役的状态吧。 嗯 啊，我觉得参加比赛的数目也少了， 对，对， 能力也下降了， 哎， 是吧？ 包括各种凡物缠身，对不对？啊，所以这个打球方面呢，力量都使到别处去了。哎，当然我们说希望有新的人啊，能够这个接替这个林丹的接力棒，对吧？ 对啊， 嗯，好，继续加油。咱们再来说另外一个消息吧，也算是一个，这是个好消息啊。5月18号，随着决胜局鞠文君与谭中怡的握手言和，2018世界国际象棋女子锦标赛冠军对抗赛圆满的画上了句号。 哇， 挑战者鞠文君以10战3胜5和2负，然后将总比分定格在了 5.5 比 4.5。 嗯， 就是他有10战啊，3胜5和2负啊，明白了吗？ 哦， 就是啊，五局是打成平局， 平局了 局 啊。然后呢，鞠文君获得了本次比赛的冠军，成为了国际象棋史上第17位女子世界冠军， 哇，厉害， 也是继谢军、朱晨、许奕华和侯一凡、谭中怡之后，中国第6位国际象棋女子世界冠军。 怎么那么厉害？咱们中国女性怎么那么厉害？男的怎么就 哎 就 啊这？女子能顶半边天，哦耶！ 现在都一边天了都。叶导啊，哎、叶江川这个总教练，你也培养培养男子选手呗， 不 是不是啊？ 在男子、啊、在围棋啊这个象棋上面也有一些发挥啊。 哦。 对，但是我想说这样，磊磊，你会下象棋吗？ 象棋会啊， 咱不说国际象棋， 我不会， 普通象棋， 中国象棋我会。 你真的会吗？ 当然了， 那我考考你， 你说。 我说口诀，你必须接下来。 口诀那还有这个 啊？你说 来、嗯、好，马走，日向走， 田 是， 是， 嗯，是走， 是斜着走，是吧？ 是斜着走，小兵 往只能往前走 啊、哦，不能往回走，是不是？ 对。 哦， 你看这算什么？ 这你算你会下象棋？ 那当然了，我告诉你，我还学过围棋呢。 哦， 正经在小学我学过3年呢， 哎、 差点我就取得了初段。我告诉你，当时我 初段还差点取得， 对， 这个还好意思拿出来撇？ 我告诉你，初段也是很难的 啊啊啊！ 但是我后来我就放弃了， 为什么？ 就 我觉得是这样， 不行了断了。 以你这个脑子，我觉得你就别去想这个了啊！ 我真的下不。过人家， 对啊，你这个脑子，人下降级得想好几步呢，对吧？来，好多朋友现在继续跟你要这个防晒霜品牌， 我再继续发， 请你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放首歌，你一一回复，好不好？ 可以， 哎、 来啦。 好，接下来的时间咱们这个来看看大家的互动话题好不好？ 嗯，好的。嗯，来看看大家伙说到了这个夏天的事儿哈。 Kelly 说了不喜欢夏天， 嗯， 不是因为太热，是因为太冷。 哦、 啊，他说因为我几乎啊都在空调的环境下活动，上班办公室空调，路上车上都是空调，到家还得开空调，我身体啊就出现了各种的空调病。唉， 嗯， 告诉你没事儿，我现在又发现了一个新的方法， 嗯， 老中医又教你一招啊， 嗯， 每周你去拔一次罐儿， 哦， 拔一次罐儿就能把你体内的这个湿气和寒气，因为湿寒体质啊，它都是混合交织在一起的， 哦， 你有湿就一定有寒，有寒就一定有湿， 嗯， 你通过拔罐儿这种中医的传统的方法， 嗯， 就可以把你体内的寒气逼出来， 嗯， 大概呢，我觉得一周拔一次就合适了。当然， 高磊啊，我就觉得你这种老中，就你。 我现在就一周拔两次，我告诉你，哦呦，哦，后边还是黑紫黑紫的，我就想什么时候它变颜色了，变颜色了， 好， 我就不拔了。 哎，好，很多朋友可能都在微信里边啊， 嗯， 都找高磊要这个他刚才说的那个牌子，是这样，因为我没法说啊，但是我们设置了一个自动回复，如果你们想知道高磊说的那个到底是什么的话，您可以回复关键字防晒 啊 就能知道了，好吧？ 谢谢大帅帮我设置关键词。 哎，开磊就问了哪儿拔？高磊，咱今天早上咱别说了，行不行？ 不说了，不说了，不说 了， 啊，不说了啊， 哪儿都能拔，我告诉你， 哪儿都能拔。来来来，还有这个丽丽说了，哎，丽丽你说了吗？ 丽丽没说， 没说啊，说超级喜欢夏天呀，啊，可以游泳，可以吃冰棍。可以吃冰棍， 贵 啊，你这样，他我们这位朋友他本来想说吃冰棍， 对， 结果呢发成了吃冰柜，就是那个冰箱冰柜那个， 太吓人了。 哎，天哪，你这个吃的东西我们确实无法理解啊。说吃西瓜喝冷饮穿凉快的衣服洗起来那叫省事啊，最吸引人的就是等老爷下了山啊，老爷下了山马上出去找凉快， 就我们歌词儿， 哎，对，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我们家橘子也特喜欢大帅，一听你声音就兴奋，我的头像就是橘子，哦， 哎呀，橘子这也就， 哎，我们说，哎， 一岁多吧， 我们橘子啊，真的这个有品位，啊，将来是个孝星。 谢谢橘子支持啊！端木子说了，哎，我不喜欢冬天，为什么呢？ 嗯， 每天不擦油，手就裂小口，很疼， 哦， 嘴唇也裂。脸就别说了， 嗯， 哎呀，我就喜欢夏天，夏天哪儿都好， 嗯， 但是就是害怕蚊子，蚊子咬了起大包，不弄破了蚊毒出不来，永远好不了，真是可怕啊！你们家那儿的蚊子都这么毒性大呢？ 哎，尤其现在有一些叫什么，叫螺丝钉。 螺丝钉 就花纹屁股那种的， 我哪儿闻的那么点儿，我还瞅着他屁股，吓人了你！你怎么都研究这话题啊？ 不是，他那个那种带螺丝纹的屁股的那种蚊子 看不见， 咬人是特别狠的，而且他好像就是咬人特别疼， 哦， 然后那鼓包特别大，然后特别难消， 是吧？ 是，所以我就研究了一下 蚊子的屁股，你不放过，真是哎呀！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说新闻吧，啊。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邀请您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一起互动交流。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静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还有一位索梦圆啊，索圆梦就给我回了两个关键字，蚊子。我是这样，我也不知道你期待我们给你回复什么，就是你蚊子，你说是蚊子，它不可能飞出这蚊子来啊。 对呀， 啊，好吧，来，接下来时间咱们来关注一下这个一组文化资讯啊。 嗯， 大型寻亲节目《等着我》第四季将于明天起在央视一套每周日晚间的黄金档播出。前三季节目的访问人，是前央视主持人倪萍。第四季他因为身体原因选择了退出，那接替倪萍担任访问人的是资深媒体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评论员张春蔚哦。然后同时呢，等着我第四季也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成立后实现三台合一联合传播的首档节目，节目访问人张春蔚同时身兼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评论员的职务，节目宣传片的配音是央广首席播音员苏阳， 哦，苏阳老师， 哦， 很厉害， 哦，你看这就是三台合一以后电台的主持人都可以去电视台做节目了， 你 所以高雷一直以来的想要去北京电视台做节目的梦想也快实现了， 是吧？ 对对对， 现在还有七色光吗？七巧板 啊，哦， 有这节目吗？我可以 有，你可能也老了。 来，我们继续关注哈，这个记忆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别拿自己不当干部。以后，冯巩时隔十年重回了电影银幕，主演的动作喜剧电影《幸福马上来》将于6月8号上映。 再来看一下张碧晨近日在北京举办极光演唱会发布会。 那么另外呢，周杰伦日前在台北出席了公益活动，他日前推出新歌《不爱我就拉倒》，他作曲与好友弹头合作写词，但是部分网友就表示歌词太土了，他们都在呼唤方文山的回归。 哦，啊，这个你不得不服， 方文山的那个词写的太漂亮了。 关键他这首歌不爱我就拉倒那个词太 low 了。 是吗？我 查一查。 我查一查，我给大家念一念。 我真的我已经看不下去了。 哎，你读一下其他的资讯。 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曾经是上海京剧四大舞台之一的中国大戏院，近日呢正式宣布将于六月份呢盛装回归。这个曾经是名角荟萃、历经风雨铅华的大舞台修旧如初，将由国家话剧院著名导演田沁鑫担任艺术总监，并与上戏青年剧团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成为剧团的实践基地。那么中国大戏院开幕演出季汇聚了名剧、名团、名导，将有来自英国、法国、德国、美国、日本及中国等国家的和地区的17部剧目，共50多场演出，从6月份一直持续演出到9月底。哎，对对对对，就这词儿，就这词儿， 哦， 就割裂的胸肌，如果你还想靠什么，就这 哦，好歹你就来，你就卖造，然后卖寒流来了，刚好可以把你手放外套，把安全帽戴好，不要在爱情路上跌倒，加速狂飙，你说不要，这都啥玩意儿？ 对呀，还什么割裂的胸肌，他确实身材练得不错，最近 谁？ 周杰伦呢？ 哦， 都有八块腹肌了，你不知道？ 哦， 都跟那谁是一样了。 八块腹肌，我想八块胸肌。来，好，我揭了谜，我这个口误啊，思想转了个弯，不要骂我。来看一下，曾经是上海京剧四大舞台之一的中国大戏院， 就是这个刚念完了。 哦哦，对啊，刚念完了是吧？ 对对对， 我刚才在查那个歌词。 对对对、 啊。好，再来说一说其他方面的消息吧。亚洲奥林匹克理事会正式对外公布了第18届亚洲运动会的电子体育比赛项目，包括团体项目和个人项目两类，作为表演项目登场，这也是这个电子竞技项目在亚运会中的首次亮相。团体项目包括英雄联盟，哇、王者荣耀国际版、实况足球2018，个人项目包括星际争霸2、炉石传说以及皇室战争。我们的听众里边刚才还有一个游戏迷说他喜欢夏天是因为夏天王者荣耀活动多，您看看现在电子竞技啊，这个越来越成为了大家所接受的一种比赛项目。 对啊，既然你要夏天，我们就送你夏天。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互动交流。你爱夏天吗？你讨厌夏天吗？原因又是什么呢？ 来更健康，用脂肪的美，笑起来很阳光。对你 say good hey， 吃水不动加帅的你 hey, 是哪位？不管那天多黑，反正还有月光，脚步继续追，冲上沙滩的港，越嗨越不累，音乐不停，我们也停不下来，举起手来，尖叫。光芒仙女棒，管你还有什么棒，都一起摇摆，冲冲冲冲冲冲向海边 ，Go Go Go Go Go， 准备疯癫，我要夏天，在我耳边碎碎念，冲冲冲冲冲冲向海边 ，Go Go Go Go Go， 大步向前，别说再见。 好，有一条微信我们得马上抓紧时间给大家说一下、就是有一位叫阳光点英英就说了，哎，我们要提出批评了，对不对 啊 高磊、就刚才你们俩谁说人林丹处于半退役状态呢、人家最近一个月内刚刚获得了公开赛的冠军、 是吗？ 你看看、是不是我们要检讨一下？ 对对对对对对对，林丹我错了， 对 您继续参加。 我们这个为什么我们的体育新闻里面没有说到这一条，对不对啊？这个我们检讨一下啊。另外还有大帅 啊， 围棋专业一段，也就是初段，是很难的， 就是 比钢琴九级要难得多， 难得多的、真的是，我学了三年，我都没考过，我就是 那九段，那得到什么地步？ 那当然了，凤毛麟角，全世界就没几个人嘛，九段呀、 初段就那么难？ 当然了，你知道曾经日本还是韩国有一个初段的一个棋手，他连续几个就把日本的九段全都拿下了、就证明初段他的水平其实是很高的。

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Sun in the south of Spain got me soon as I walk through the door.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高帅组合， 欢迎回来。今天早上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夏天啊、嗯、然后夏天到了，各位对于夏天有什么样的印象呢？你喜欢夏天吗？为什么？你不喜欢夏天吗？为什么？你夏天有哪些美好的记忆吗？一起跟我们聊一聊。比如说我们的这位99犬舍就说了，哎呀，我觉得我可能是为了夏天而生的。 为什么？ 我喜欢游泳，特喜欢，虽然说冬天也可以游泳，但是特别怕冷，可能是因为特别瘦的原因吧。我1.76米，108斤。 哦， 这对于一个男的来说，这个108斤太瘦了，这个就杆儿啊，这是啊，反正就是太喜欢夏天了，哪里都好。但是老天爷跟我开了一个特别大的玩笑，我喜欢夏天，但我生在东北， 但是东北它 尴尬了， 也有俩月还挺热的吧，7-8月应该还行吧，它也是过夏天呀。 啊，是是是。 其实哈尔滨的话，它也得有30度， 但是冬天比较长嘛， 那倒是。 然后那个他还说了，而且蚊子对我特友好，从来不亲我。 因为你啊太瘦，你知道、哦、一般都是胖胖乎乎的、 哦、 然后呢血才甜，然后蚊子呢闻着味儿， 好像它是找里边的那叫什么蛋白质，就找那个 就蛋白质含量丰富的 哦那种人是吧、啊、 对对对对对、 哦、就比如说像我们这位听众， 谁 就是他只给我们发过来一张照片， 嗯哼， 来显示自己到底是会喜欢夏天还是不喜欢，就是我们的没出过船的老没出过海的老船长， 没出过船 发过来一张照片，然后 230斤 、嗯、你们说我喜不喜欢夏天呢？ 肯定喜欢呀， 天天洗澡。 还有满月说了，我夏天最开心的一件事你们猜是什么？ 什么事？ 我不用洗袜子。 哦， 因为我天天穿凉鞋，我不穿袜子我穿凉鞋。 哎，但是我有一个问题 啊， 我就开始穿那个凉鞋以后 啊， 我脚老开口子怎么办？ 是什么意思？ 就老裂口。 干呀， 老裂开口子，这怎么办？我都每次裂都可疼了。 哦、天呀，大帅 啊、 天呀， 老朱一，你赶紧给我看看，我这怎么回事？ 我知道了， 什么情况？ 你不是地球人，你是外星生物，你肯定你需要长脚蹼。 你吓我一跳， 下水了你 啊！你说这个还好，我以为你要说我虚呢。不是，哎，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一样的情况。我最近我问问大家几个啊 啊。 就是这个是私下聊一下 啊、 就是我最近出现一个情况， 什么呀？ 就是我的膝盖啊，膝盖内侧这个地方，就是经常会疼。 哎呀， 膝盖内侧就是两侧这个地方，就是叫玉是要叫什么半板 半月板 半月板 髌骨那块 半月板内侧这个地方 啊、 你摁一摁它会疼，你不摁它也不疼，就摁一摁它就好像被撞了一下一样的那种疼的。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一样的感觉，你们也可以摁一摁，疼不疼啊？ 一般人都是可能是运动过量啊，或者运动损伤，或者是 关键我半年没运动了。 对，我就想让你说这句话。 然后再就是我夏天容易脚开口子、 哎、 就只要一穿凉鞋那个脚裂开大口子，很长的很粗的很疼的、 嗯、 走路都不敢走。 我觉得 有没有跟我有同样的情 况？初步判断是你体内缺乏某种微量元素。 哦， 你这一到夏天吧，这种微量元素就 容易流失。 对，消耗的比较大，这消耗大了、嗯、你体内没有了，然后它就开始在你的身体表面， 我不知道 有反应了。 有没有人跟我有同样症状的，你也可以跟我说说怎么办啊。熊脸儿说了，我刚问我媳妇儿喜不喜欢夏天，我媳妇儿说不喜欢夏天，又热又晒，最关键的是她脱妆啊，是不是？早上出门化好妆，晚上回来老公不认识，那怎么办呢？ 天哪， 兄弟俩人杀过来了，说但是呢，我特别喜欢夏天，热了可以吹空调，晚上大排档夜宵，吃小龙虾、雪糕、西瓜，树都是绿的，而且在北方夏天它不会有静电。我最讨厌静电 啊！这倒是， 每个人不喜欢夏天和喜欢夏天的理由真的是千奇百怪。 我不喜欢冬天也是因为冬天静电太厉害了，啪啪的，你知道吗？ 静电怎么了？ 今天有的时候打到你身上的时候，我告诉你真的不是夸张，咱们台有位同事他就因为静电跟他男朋友分手了。 啊， 就是因为两个人就是在冬天的时候有的时候要拥、就是、 拥抱一下、 啊、你知道吗、啊、每天辛苦的工作了一天回来以后她、啊、老公就不愿意、啊、然后就闹得就很僵，后来问她为什么，因为怕静电然后就分手了。 我不是，我你要知道 这个分吧啊，就是确实分。 分， 因为想出这样一个借口的一个男人，我觉得也没有必要再要了，好不好？ 所以就分了呀。 我还经常不是以前的时候，我还经常用这种方式来逗女孩，比如说啪跟一个女孩就是一往那一凑到一起的时候，啪有那个静电，我就会很立刻含情脉脉的看着她。我们之间来电哦。 为什么你要碰人家？ 不是，就偶尔有的时候你走路的时候甩到了或者怎么样，他就会有嘛。 你连路边的女孩都不放过。 不是，就你比如一起走路，哎呀妈呀，没法解释，就是朋友之间都就是拿这个开玩笑。所以我觉得这个刚才这个女的她老公说的什么怕静电， 怕静电， 不亲的，不抱她， 不抱 的， 对， 扯，那个什么。 哎呀，其实啊，我觉得肯定还是性格不合了吧，对吧？来看看啊，这个一个白块说了，夏天吧可以喝冷饮，可以玩水，可以旅游，景色好；冬天呢可以玩雪。像我这种胖子不怕出一身汗，所以我喜欢春天和秋天 啊。就是他不怕出汗，你出就出，我乐意。吃营宝泰就说了，哼，半月板疼啊，大帅，我跟你说，你是要长个儿了。 二十三窜一窜，二十五补一补，你今年都奔四十的人了，你哪儿窜哪儿补去 啊？啊，我还鼓一鼓呢，你管我？ 呦呦呦！ 还紫色的海说，大帅你抹点凡士林试试。没说过，老船长说我是缺钙，我到底是咋了？我跟你说，我继续再去看一看吧啊！ 这已经超出了我们老中医的诊疗范围。 白衣神童让我做个核磁共振，我做过 核磁共振啊，他说是 我做过， 有结果呢，正常。核磁坏了。 咱们先说新闻，回头再跟大家聊啊。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好，来关注一下旅游方面。以老北京民俗文化为特色的天桥地区终于有了自己的博物馆。昨天这个在国际博物馆日，在北纬路和天桥南大街交汇的市民广场地下一层天桥印象博物馆正式开门迎客。以后除了周一闭馆之外呢，这里每天的9点到下午的17点都对市民免费开放。 嗯，那么近3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啊，被划分为叙听、天子之桥、文化之桥、百姓之桥、复兴之桥五大板块。那么踏上天桥桥体复制品，迈入展厅，就可以看到 AR 版的旧京天桥一览图。用手机扫描画面上的驼队、叮叮车，就可以收看动态的名词解释。 哦哟， 一幅绘于清代的皇子回銮图，让人们看到了天桥地区在画作中留下的第一幅全貌。继续参观还可以看到万盛轩戏台的复制品、天桥地区老字号牌匾的展览等等。所有展品和细节啊，都力图为参观者还原一个立体的天桥。大鼓评剧、相声名书、秦书京剧等在天桥常见的曲形式，也都有经典作品的现场试听版。 好，再来关注另外一个消息。哟，这个消息我看到以后呢，也是觉得大吃一惊。 哦，怎么了？ 说不少人坐飞机的时候喜欢用第三方平台来直机选座，对不对？ 是啊，是啊， 对不对？对不对？我下一些 APP 也是因为它能够直机选座，但是现在这种可能性正在变得越来越小。最近，继南航发布关于规范南航网络选座直机业务的通告，表态正在清理未获授权的第三方网络平台之后呢，国航、海航也分别在官网公布公告，将会规范第三方直机平台。 哦，日前呢，国航在官网发布了关于办理国航自助直机服务的公告，表示正在对第三方平台进行清理，建议旅客通过他们国航的官方渠道，包括什么呢？官方网站、中国国航的 APP、官方微信公众号，或者是国航指定的直机柜台，现场办理直机选座等相关服务。 嗯， 其他肯定都不行了呗。 哎，对，除了东航没有跟进之外呢，国内四大航空公司中的三个都对第三方平台发出了选座禁令，不少频繁出差的网友开始担忧，不能在第三方平台选座之后会带来不便。因为如此一来的话，那我这要好家伙，南航、国航、海航是吧？这个对，挨个下一遍 APP 了， 也够麻烦 的。 对对， 你要不然你们这几家呀，是不是？ 你就联合起来， 你们就联合推出一个 平台。 哎， 对对对， 哎，就叫只准下我啊！就这个 APP， 我就名字想好了，就叫只准下我选座，好吧？你们要不然就弄一个，你别到最后南航、海航、国航，我们航做哪个航空公司还就都得下一个。是他可能也会想用这种方式，比如说就像弄会员一样 啊， 就你老坐我的飞机， 对 对吧？ 你就选我这儿了。 但是大部分人出行的时候还是看这个时间， 包括票价啊， 来看这个。 对对对，得嘞，那再来看看这个另外一条消息啊。 嗯， 英航将飞特别的航班庆贺哈利王子结婚了。 嗯， 英国航空公司呢，为了庆贺哈利王子结婚呢，将在5月19号，也就是今天哈，稍晚的时间啊，因为是英国当地时间嘛，飞往加拿大多伦多的 BA93 航班上做特别的安排。 嗯， 调集多名与哈利王子或未婚妻梅根·马克同名或者是名字相近的乘务人员在这趟航班上服务。那么机组成员当中有两人名为哈利，其中的哈利·布莱克是驾驶员，一人与哈利未婚妻同名叫梅根，另外有七个人叫梅甘。英文拼写呢与比梅根呢只多了一个字母 N。 哦，好好，这个大家有兴趣的可以去看一看。 没兴趣。 好，来，接下来时间咱们继续和大家互动一下，看看大家喜欢夏天和不喜欢夏天都有哪些理由。 我尤其喜欢夏天吹在身上凉爽的小风。 每当夏天我吹着温暖的风，想起当时我们爱得很洒脱，美丽的蒲公英闪若空中，随着风摇夏天，我吹着温暖的风，我们的故事简单却很生动，花瓣飘落在我的手中，握着我们曾经的感动。每当夏天，我就喜欢吹着风，我们的故事简单却很生动。当时的我像温室里的花朵，保护着你不让你掉落，捧在我手心不曾放手。时间滴答的走，年华似水的流，年少轻狂的爱能多久。你放开我的手，绽放出灿烂的花朵。 好，来看看大家跟我们都在聊着什么啊。纯粹说了听节目很久了，但是这是第一次互动，欢迎欢迎。他说喜欢你们，我喜欢夏天，喜欢夏天晚上吃完饭出去遛弯。 嗯， 而且我家孩子马上也要在夏天出生了， 哇， 祝我老婆和孩子健康平安。哇、哦、 有个幸福的小家庭， 又有一个夏宝宝要诞生了啊。 真的是真的是哈。 好， 哎呀，看看一丈魔怎么说吧，真够惬意的。他说我喜欢夏天啊、 哦、 捧着半个西瓜我挖着吃。 哦，对对对， 喝上一碗杏仁豆腐， 哦， 芝麻酱面，再来两瓣蒜， 哎呀， 还有最爱的冰镇酸梅汤， 哎呀， 绿豆水饭，哦、火辣辣的太阳把自己晒黑一点、 哎、 这才是真真正正的夏天。 我什么芝麻酱面，再来两瓣蒜， 哎呀，就是老北京就爱吃这个。 哎呀，这磨草儿这罪够瘦的。 我告诉你，没让他米饭炒菜就已经算饶了他了。 来、嗯、来看一下啊，舒燕。还有新兰， 嗯， 那个，就我看啊，还有一位朋友， 都给我在说这个脚开裂的方法 啊， 比如说舒燕给我推荐的叫抹那个猪油， 哦， 还有那个新兰说那个抹尿素软膏，我回去都试一试啊，特别感谢大家。还有一位小荣蚊子说了， 嗯， 我们说你晚上洗完脚之后抹护手霜之后用塑料薄膜包好了， 嗯， 第二天早上再取下来，白天穿袜子大概一个周左右就可以缓解了。 不是，我想问一句，你冬天的时候没有任何的反应是吗？ 其实只要我穿着袜子它就没事，但我只要一把它暴露在空气里它就开裂。 我的天，你是外星人吧？ 皮肤太嫩。 你看过那个好莱坞电影今年热映的《水星物语》吗？ 哦， 那个就是必须得在 水里。 对，你是不是 要不然我就开裂？ 你这接着空气，你是不是就有问题啊？ 啊，不好意思啊，隐藏在地球这么久，别惹我，小心一问就是问都没了。对，时间经不住回忆说了，哎呀，难道没有人知道有某个某纵横的 APP 是中国民航官方 APP 吗？ 哦， 大帅，你送我上去吧。我送你上哪儿啊？是指我要念你的微信吗？我已经念到了 啊。 他说的可能是在那儿可以选座，但是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属于第三方啊。 哦， 好， 来看看一杯暖茶。夏天早上起床没那么困难呀，而且夏天穿的衣服又少，我出门前换衣服的时间都特短，能够比冬天我早出门10分钟。你想想，一个姑娘能够晚就应该， 那是你确定她是姑娘吗？ 对对对，她头像是，对对，她能够多睡10分钟。 头像是这老虎，你从哪儿看出她是个姑娘来的？蕾蕾，我就想蕾蕾说的特煞有介事的样子。哎，她头像她是个女的， 对， 你看她头像，我一看。是只老虎， 所以我立马注声了。 母老虎是吧？ 一杯暖茶，对不起啊，你应该是姑娘。 你想说什么？本来 就是她，你想姑娘多睡十分钟，睡个美容觉，多好多重要啊！夏天再穿上漂亮裙子，啪啪一蹬高跟鞋出去了。 是，所以这也是很多人喜欢夏天的一个原因啊。来看一下 ，Lava 就说了，我不喜欢夏天，衣服遮不住肉。夏天的衣服就遮不住吗？ 我告诉你两招，一个选号再大一件，再大一号的，而且选黑色的衣服就一定能遮住。你看我现在天天一身黑，而且天天穿 XL。哎，你今儿怎么也一身黑呀？你跟我学呀。 不是吸蚊子。来看还有其他的朋友啊，再跟我们说一说喜欢夏天不喜欢夏天的各种理由。 纯粹就说了，我喜欢夏天晚上吃完饭可以出去遛弯。 我读过了，人家孩子不是要出生了，叫夏宝宝吗？ 对对对对， 青青说了，我喜欢夏天，各种可以穿各种漂亮的裙子，还可以游戏冲浪。一看玩的，你会冲浪吗？ 冲浪，我滑雪我都不会。 你光会浪，我跟你讲， 我光会往下冲。 我光会浪，我跟你讲， 冲浪这真的要求很高了。 对对 对， 对 吧？ 对对对。 小绝尘说了，我不喜欢夏天。 嗯。 白天钓鱼防晒也不行，照样晒黑了。夜钓呢，它行倒是行，但是全是蚊子 啊！ 而且告诉大帅，我左腿的膝盖也疼啊。 这有这到底怎么回事？这个内侧， 你这腿怎么都还破了呀？啊，你是不是昨天正好破那地儿是跪着的那个姿势？你是不是昨天跪哪儿了一宿？ 后面还破了，我的腿上现在全是伤啊！ 干嘛了你？ 来来来来，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说一说今天互动话题，夏天你喜欢还是不喜欢？理由分别是什么？还有一位刘就说了，光听你们侃的这么热闹，哪能看到你们直播呀？没有。 对， 好吧。接下来时间，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哎，接下来时间咱们一起来说一组奇闻异事啊。那叫什么，我们看一下这样一个事儿吧。说这个美国的毕业典礼啊，兴起了叫学位帽段子 啊。 这怎么回事呢？ 学位帽段子，说段子， 说说说说 啊，用字词语句装饰学位帽，正成为了美国高校毕业典礼上一股暗自涌动的潮流。 哦， 告别学校走向社会的学生们借此表达学业完成的喜悦，以及对家人的感恩，甚至对未来的惶恐。 这什么叫学位帽段子呢？就是很多人在这个学位帽上会 刺上刻上一段字， 写上一段字， 哎，就像座右铭或者是什么样子的啊。哦、比如说美国内华达大学拉斯维加斯分校毕业生叫布达伦，他呢就在帽子上绣了这样一段话，叫尽可能高飞，但别忘了出处，提醒自己不忘自己的身份。哦， 是是是， 哎，还有很多网络上都有各种各样的图文，是吧？ 对，比如说社交网络上也不难发现各种学帽段子的图文，有的毕业生就写到最好的还没到、 哦、 或者是开启我的新梦想。 哎， 还有些毕业生呢借机抱怨学生贷款负担沉重，比如说写、这顶帽子价值9.59元， 9.599万美元，还9.59元，你上个大学9.59元啊啊！ 天哪， 你爸亲自教你啊，就收那点钱， 怪不得我高数老子没及格呢。 你高数老子没及格， 老是没及格。 磊磊这个嘴，咱俩早上这个嘴瓢的呀，是这样啊。他们这种做法，就是因为现在其实大学马上也进入到毕业季了， 对、啊， 会有各种各样子的，比如说授学位的时候，有的人在上面跳个舞， 啊、 有的人表白， 唱个歌， 有的人唱歌、 嗯， 有的人扔博士，扔那个学位帽， 学帽啊。 但是咱们这边好像很多学位帽都是租的。你们那，你们到毕业的时候， 我们当时是就是学校统一给我们，让我们去用一天， 用一天，然后收回去了吗？ 收回去，对 吧？ 对 吧、 嗯， 所以你就没法刻字了。 我们因为学费当中应该包含这部分，也算是租的。 但是我觉得其实这个其实还是要自己买一套最好了，留作纪念嘛，虽然说这辈子可能就只穿那一次 吧。 那你为什么不能继续学个博士呢？ 哎， 是吧，你怎么不对自己要求更高一点呢？ 但是博士的那个帽子跟衣服不一样， 我觉得博士的不好看，还没硕士的好看、哦、硕士的是蓝色的那个绶带，博士是红色。 文科理科不同专业又不一样。 哦，又不一样。 哎，花纹又不一样。 哦，我从来没关注过这理科。 只要你上学的少就。来来来，看看大家的互动话题吧，接下来的时间。 好好好， 先听首歌。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来听听周杰伦，我要夏天。 更健康，用脂肪的美，笑起来更阳光。对你 say 个 hey， 吃水不溶解，帅的你是哪位？滚啊，天都黑，反正还有月光，脚步继续追，冲上沙滩的浪，越嗨越不累，音乐不停，我们也停不下来，举起手来，尖叫呐喊，荧光棒、仙女棒。还有什么帮助一起摇摆，冲冲冲冲冲冲向海边， Go Go Go Go Go， 准备疯癫，我要夏天，再落了别随随便，冲冲冲冲冲。 好，接下来时间咱们来看一看大家的互动话题，说对夏天你们是爱还是恨呢？理由分别是什么？晨晨就说了，我是爱恨交加，喜欢是可以看到到处是花的海洋，空气中弥漫着芳香，可以穿喜欢的裙装，傍晚可以在海边吹着海风漫步，哇，一看就是一个浪漫的姑娘， 对 对吧？不喜欢是我怕蚊子和怕晒， 哎呀，女孩子都这样， 对 对， 对。 所以我们在夏天的时候，街道的两旁，我们经常会看到很多仙女儿骑着自行车飘过，戴了一个大帽子，然后跟佐罗一样蒙上脸，然后再套两个套袖，然后底下有特别大的长裙子，然后整个把腿包住， 把腿标。挡住是不是？说出了一不小心说出了实情 啊！人还有这个磐石说了，哎呀，最讨厌夏天，太热，一动就出汗。我不怕啊，但是我特别怕热，不怕冷。还真有这样的人。 你看啊，还有一些新朋友啊，有一位朋友叫Happy， 说我发现我听你们节目还得是当连续剧听 啊。为什么？ 比如说你们说的那个一丈魔 啊， 为什么摩草儿受不了？他们俩什么关系？ 你看又来一个， 你看。这一看就是新朋友， 是 是 对不对 啊、 嗯？如果你经常听我们节目，就会知道一丈魔和魔草儿，是从我们节目开播那一天他就在听我们的节目，他也不知道从哪收听到了我们这个节目要开播，然后就一直在听，3年的时间不离不弃， 每天陪伴在一起。 对，所以我们打